嚟得啦。咁今日咧就多咗位嘉宾嘅。咁佢喺加拿大多伦多翻嚟探我嘅。 系 点称呼啊？ 二仔。 移咗民国嗰边几耐啊？ 30年， 即系44岁。 44岁， 咁后生嘅样， 同你差唔多啫。 系啊，唔系、啊，年纪系相差10年，但系实际上睇个样可能唔止争10年、 啊。咁唔系，因为你嘅经验比我多啊嘛。我系你 fans 嚟噶，我特登搭飞机翻嚟探亲，都要上嚟睇下究竟揸中港台巴士司机嘅大肥哥究竟系去到咩样，有少少失望咯。 系啊， 真系有少少失望。 即系冇想象咁肥。 因为我哋系我翻工时候睇嘅，我翻工嘅时候。因为我是朝头早你哋夜晚，所以咧我睇嘅时候咧，我见到嗰个可能个 screen 咧，你比较好多白头发啦。我唔知道你系咪染咗，因为我觉得你上次话唔知道做某一样嘢咧，要执翻好又剃下须啊，又做好多嘢。我记得有一集你有讲过嘅。 我中意即系譬如好似几日上人咧，我又好怕焦头，又好怕搽嘢，譬如口爆晒都唔会搽润唇膏。 我谂除非你要做某一样嘢，因为咧，我个行业咧就系、是、需要做某一样嘢嘅。 生意 系冇所谓啦，但系我意思话，我通常咧就翻工我就咁样。但系如果你话执正啲，系因为我要去做我的工作，咁你收到人钱嘅，咁我觉得即系你要代表你嘅客户噶嘛。所以咧，平时咧我最舒服喺夏天咧就着对拖鞋、着对短裤就出街。咁但系做嘢咧就要着翻件西装，所以系两种唔即系唔同嘅嘢嚟嘅。 可能系啦，但我自己就唔系咁嘅，我自己就你见皇帝我都系咁， 咩唔同嘅， 即系我哋嗰个接触嘅层面同，咁你做司仪嘅，咁你而家要咁嘅样啦， 系，但系所以我就话，当你要做某一样嘢嘅时候，你就要迎合嗰个要求去做，啱唔啱啊？即系譬如你话你要搞吹 show 嘅，即系我知道你嚟紧搞你个会展或者一啲展销啦。有啲人会着得好西装骨骨，因为佢个 product 系嗰样嘢。咁如果你嗰种 product 咧，因为好似做啲老件啊，或者系我干部，头先啱啱先见到有个太太入嚟问，咁你冇理由着得好市井，我觉得比较接近贴地啲，我觉得反而舒服啲。我自己觉得啫。 咁我唔知啊，因为我自己地盘好啦，我就習慣咗，譬如好似我去禮頓，去中國建築，去金門見啲所謂大老細，譬如好啱啱見完新昌嗰、那個CEO， 咁法國地基嗰啲咩亞太高燒，我都係咁喎。 所以我就話唔同，因為你諗下，我問下你啦，你會唔會著西裝我見佢啊？唔会噶嘛，都唔系你嘅 style。 佢哋系咁嘅 style。 冇错啦，所以经过咗咁多年之后，无论喺香港啊，甚至喺外国咧，我觉得有一样嘢道理系好简单，踢足球一样，你系咩位置就踢翻咩足球，即系咩嘢人踢翻咩位置咧，会舒服啲。 喂，阿二仔啦，其实咧我就你啱啱揾我， 系啊， 你话想同我做集节目，咁其实我有啲嘢想问一问。 好，你啦， 因为咧就你喺嗰边咧就做电台， 嗯。 咁我就想因为其实我个个嚟揾我都问下嘅，因为每一个行业都有啲唔同。我就招紧一啲即系帮手啦，又冇咩钱嘅，做网台你知噶啦，因为唔系正职嚟嘅，个个都系兼职。有冇兴趣？譬如录啲加拿大时事专栏啊，或者加拿大嘅经济专栏啊，或者啲加拿大嘅趣事啊。当声音分享又得，譬如你自己set 咗个。手机 iPhone 咁，拍10多分钟咁，好似阿大 N 啦，佢去咗美国啦，咁啊快线101啦，咁啊讲美国佢喺直谷见到嘅嘢啦，咁有冇兴趣等我嗱，即系 view 唔赚钱，不过咧就想个节目丰富啲啫。 应该咁讲啊，阿大肥哥，首先咧电台方面咧，我谂已经讲紧系好多年前啦，因为大家要明白啊，因为而家网上我唔知你有几多 viewer， 我又唔知有冇人。即系知道我有你，因为我记得有啲朋友问过你咧，可唔可以讲啲即系实话？因为你成日讲一句说话，乜都唔怕讲，讲实话就讲自己系最多人知道啊嘛。咁其实咧，电台方面咧，大家要明白咧，喺公营电台咧，一定系有好朋友咧，你喺个圈子入边咧系有一啲咁竞争嘅。咁所以当时咧，我冇做电台已经可能讲紧已经10多年噶。咁我就成日觉得咧，你要揾一个适合自己嘅地方去做某一样嘢嘅。咁所以咧，电台之后咧，我就开始譬如做司仪啊嗰啲成，反而就而家活跃紧。好啦，到你讲，大 N 啊，甚至乎系加广陈系咪喂先生？喺多伦多我都有听啊嘛。加陈生，你话好中意听佢哋成班做节目咧，我觉得佢哋咧系适用一啲好似你话声音广播，但我系一个可能 我系唔识用电脑嘅人嚟噶，我都唔知点样，我都唔知点样去拍嘢。 我哋出边嗰个人教你。 系啦，咁所以有时我哋去做嘢咧，譬如好似我去做司仪啊，做 show 咧，我有我个 team 嘅，我个 team 咧嗱，我就企度讲嘢嘅，揸住支咪，佢就做后勤工作，所以个 好似我咁咯， 系啦，咁我唔可以同你相比啦，我就觉得即系大家都系做某一样嘢，只不过我就中意做前面有人做嘢，所以每一次咧你叫我录嘢咧，我好中意啊，我唔知点样去交呢个功课俾你啊，等我解决咗啲功课先。 系啊，因为咧就我广州个网友，咁即係我同佢都熟嘅，即係呢虽然见过六七次啦，咁呢每一次呢我譬如我上广州呢两个人单独吹水可能都吹五六个钟头嘅。 一定可以啦。 咁呢就佢又应承呢就俾啲声音专栏俾我，但呢佢就成日借走，咁呢就近期呢圣诞节呢佢就放假喺翻廣州，咁佢話可能我再聯絡佢啦，因為咧佢咧就對成個好後生啊，今年31、2歲啦，佢又對成個唔係廣州，對成個中國嘅經濟，即係你話大經濟唔知，即係市面上嘅經濟好了解，一個做賣鋪嘅，咁啊幫我哋香港有啲財團啊，大陸啲財團賣鋪，咁佢自己本身咧又做出資金。就俾人哋做飲食業，咁亦都咧就同人哋夾咗咧，就做一個即係最新嘅牌子，就做連鎖店全資揾拍檔，即係做特許經營咁樣，就做一個衣服嘅品牌，咁都做得相當大呢一年，上次見佢已經開咗300多間分店啦，咁佢咧就對大陸各行各業咧都，因為佢賣鋪嘛，好多老闆知道。咁而呢位哥哥仔呢就因为佢应承咗俾啲声音专栏我嘅。咁好似阿辉仔有个就话因为我真係唔识经济嘅。咁 Bitcoin 其实我唔係好明。咁但係呢好似阿啱啱今日辉仔我有个网友呢就联络我都熟嘅，有阵时都会飲茶咁。咁佢呢就话佢下个礼拜可能圣诞后啦，佢唔係下个礼拜。佢呢就放完假，咁可能上嚟呢就同我讲一啲 Bitcoin 嘅嘢，咁佢搵个熟㗎啦。我本身呢就广州个网友叫肥杰，佢係由1000多元嘅 Bitcoin， 即係港纸到而家㗎啦。咁佢呢 Bitcoin 已经同佢搵咗成层楼㗎啦。 其实我啱啱同你讲返 Bitcoin 呢，我就啱啱前两日呢就问咗我朋友，原来 Bitcoin就當然啦，我只識皮毛啊。Bitcoin 係某一個人發明嘅，即係由佢去判出去究竟邊度可以揾幾多嘅。其實呢個 Bitcoin 人，如果我哋咁諗嘅話，其實佢已經係超級富豪咯，因為佢中意隨時攞100就100，1000就1000。以我所知，而家一個 Bitcoin 應該等於有差唔多10000蚊，唔知美金定港幣嘅。所以呢個人係咪超級隱形富豪？佢就可以富過好多國噶啦，飛哥啊，小飛哥啊，你啱啱先，大飛哥。 係啊，咁但係呢啲我唔熟啊，所以譬如好似做星兒得道咁啊，Tony Choi講，我聽講嘅啫，因為都答唔到口。咁你话大陆普遍或者香港或者我人自己细眉细眼见到啲普遍各行各业嘅呢都 OK 嘅，好似听日呢啱啱今晏就录完啦，听日唔喺香港就录大飞看天下呢就讲中山珠海，因为我上个礼拜六特登去嘅，係有原因去嘅，係因为而家呢就香港开始做一条叫做即係港珠澳大桥啦，咁呢就大陆发牌就先发3000个，咁前日呢就突然间加多7000，咁加个10000，咁但係呢件嘢呢即係容许我讲讲，其实有人问我。 唔紧要，我都当听。 因为呢个节目呢我答应承都係答人嘅。其实呢嗰、那个人嗰单嘢係咁样嘅。如果你自己本身喺大陆有公司连续3年交税超过100000蚊，你就可以去申请㗎喇。咁手续费呀各样嘢咁另计啦。咁如果你本身即係好似有个网友问我东莞有间厂我有交税得嘅已经係得㗎喇。可以自己申请。咁如果你搵人去帮你做呢个牌，点为之做呢个牌呢，就係你乜都冇。咁首先你要喺香港开间空壳公司，有限公司。咁你话我本身有嘅，咁本身有咪得囉，你做緊生意。但係呢你个牌就不能买卖，同埋即係呢架车嘅车牌就不能买卖同埋租。 点解咁讲呢？因为租俾人，人哋走私或者做啲咩嘢呢，你就要上身。人哋租你呢个牌或者买你呢个牌呢，其实就唔系买咗你呢个牌，系买咗你呢间公司。咁你如果你有本业嘅，你做唔到。咁唯一嘅办法就系你喺开一间空壳公司，即系有限公司，然后自己查察咗，就交俾一啲帮你，即系专做呢，即系大陆大把呢啲咁嘅专做呢啲咁嘅办证嘅公司啦。咁咧就预缴三年税。佢嘅目标就系10万元三年啊嘛，预缴三年税，同你喺大陆开翻一个相同嘅名义嘅公司，咁一预缴三年税，一预缴你未来三年都搵到30000多元，即系要纳30000多元税啦。咁咧你做咗之后咧，咁啊，工商局啊，商贸局啊呢啲咁嘅部门啦，咁啊做审批啊，税局啊各样嘢搞，搞到晒全部 OK 啦，咁。就批一个指标，咁你咧一定要有一架车，所谓嘅车系私家车啦。私家车咧就咩车都冇所谓，你架车行得就得噶啦，有牌，同埋一个冇做过中港车主司机嘅人系有大陆牌嘅，就做呢个司机交俾佢，然后咧佢就将佢。挂扣到落呢架车度，因为你申请个牌，你要一架车先，系咪啊？一定要架车啦。 当然啦。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本身都系谂住办成咗之后，我卖咗个牌，即系卖咗间公司，咪赚咗钱咯。 系。 咁呢架车，人哋咧就揾另外一架新车又好咩车都，佢真系顶咗你。就首先你要有架车先。咁呢架车你可以系8000，可以系10000，可以系13000。咁然后转司机嘅啫。咁而呢个司机咧就不能做过其他车嘅主司机，因为而家咧做货车又好，做私家车嘅司机度咧就应该系一个主司机就4个副司机。咁嗰人如果系副司机冇问题，但如果主司机咧就不能够同时系两架车嘅主司机。实际呢如果要做一个牌而家2-3个月到啦就300000人民币到。咁就攞到一个中即係关于去呢个珠海行珠海嘅车牌，即係我哋叫做咩呢香港至珠海。咁呢就去到珠海横琴拱北嗰度呢个岛，咁呢就係一个好似人工岛嘅地方。然后呢就喺嗰度呢就过关转车，啲人就落澳门。 咁多年都冇改变到呢啲政策，即系像你所讲嗰扎嘢，变咗有咁多年有冇改到例啊？改到嗰啲通关啲嘢，定系话所有啲嘢都系照旧？ 其实照旧嘅。 点解我问你？因为有时啲网友咧，我见到写啊嘛，大辉哥你讲错咗，即系 唔紧要。 系，所以我就问你，因为我都话你讲咗一句，你讲咁耐，我答都答唔到。但系我成日觉得喺网上睇，同我真实喺隔篱睇咧系唔同嘅，因为你成日觉得。讲自己是一定讲最真实嘅，我真系有听你嘅，所以你每一句我都有听。所以头先我先问你，究竟你讲咁长嗰啲规则啊规例，系到现在为止系冇乜点改嘅呢啲？ 譬如好似你走黄冈、走深圳攞嗰啲中港牌，而家黄冈炒到200万人仔都买唔到，因为佢24小时通关。 嗯， 咁点解会炒到咁贵？其实都系因为港珠澳大桥，因为咧而家所有深圳口岸嘅中港车，未来都可以自动续证2年行埋港珠澳，所以即系话俾你听，所有经陆路，唔理你行边个口岸，你都用到，所以咧就炒到200万人民币。咁而呢个牌，如果净系走港珠澳嘅嗰边，咁但系亦都咁啦，因为嗰条桥咧有时限嘅。咁咧就收咗个时间，暂定可能系10点啦。10点钟过后，因为嗰边过唔到，就可以经深圳皇岗口岸翻过嚟香港。个设计本身系咁，咁啊睇有冇改变啦。因为始终都未通，但系而家就开始做紧牌。嗯、而咧就上个礼拜就已经系炒到50万。 哇！ 即系你30万做个牌，咁啊连埋台底噶啦。咁啊即系唔好话台底啦，即系手续费啦。 手续费。 咁如果你系嗰、那个叫现买现卖，即系人哋成间公司做好咗，啲人好叻噶，做好咗噶啦，就攞咗指标，咁咧就你直头买咗间空壳公司， 贵啲咯， 就50万人民币。咁但系今日唔系今个星期 二一公布之前话加7000个位嘅时候咧，就已经去到60啦。上个礼拜仲系50，今个礼拜60。 都系 supply 同 demand 供应同埋嗰个数量问题。 咁啊，而家呢一加加7000个10000，咁今日有啲网友同我讲啦，佢话喂，点啊条数？喂，屌咁高多咗咁多成？咁其实有两条数冇打嘅，第一就赌场条数，你唔好赢10000好多。赌场条数喺香港搵个人七人车接班人过去，然后去喺后嗰边搵架 Benz 喺人工岛接你过关。呢、这个必然嘅，好过用搭直升机啦，搭船费200蚊。将咁你如果你走车收你3嚿水，你唔使落地，唔使过呢啲咁嘅关，咁样挨直接咁过去，可能都好多人俾。咁如果你一架七人车，咁就装6个啦，装6个人，每个好窄啊，5个，3蚊15000咯。 嗯， 咁如果搵个油电车做，油电车做，咁来回一走2圈就6000啦，系咪6000啊？即系如果我有呢架车，我赚咗6000蚊，咁6000蚊，咁你。自己做咗个牌，当3年回本啦。个牌5000003年回本，即系一年咧就系、是、10万，唔系16万、17万啦，17万，即系平均一个月都系15000蚊。 系， 咁你一日做几千生意？6000嗱，2圈咗，来回，我谂去由香港呢边过去头尾唔使一个钟，翻嚟唔使一个钟啦。咁你4粒钟连埋等客。咪做够10个钟啦，2圈，咁你6000蚊，咁你油电车悭油，入大陆油唔值几多钱，咁你2圈车，每一站过关就系100几蚊，如果话110几咁，我当你加到150啦，真正城市就300×2，即系600来回，600，咁你做6000蚊一日，6000蚊减600就 5400， 咁你10000几蚊。咁平均一日当你5嚿水，咁你一日即系4900，咁除油 咁系够啊？ 咁你有比够你900啦，好贵，咁你油电车其实唔值几多钱啦，咁你仲有4000，咁你公价车一个月你搵几多钱？好简单嘅数系咁计。第二，点解会10000个牌呢？因为呢又系关大陆政府事嘅，因为好多人嘈3000个唔够分，因为呢香港人做政协、人大，如果是做北京政大、政协、人大、中央那些呢，就近期人大选啦，那些呢就附送一个中港车牌， 嗯， 那有200万啦，送了给你了，你只要投到200万人仔给你啦， 啊， 那多了这个牌，那其他各地省市县那些呢，即好像陈小春住惠州，惠州政协呢，那就冇牌啦，那冇牌，那现在呢嗰几加到呢几千个牌咧，就系、是、方便各区我哋香港人做生意咧，就统战嘅一部分咧，就人大政协咧就可以攞到一个指标一个牌，咁就归埋呢10000个里边。我谂香港点都有几千个呢啲人， 唔止可能 系啦。咁可能都未来都唔够分，但系做生意嘅咧，即系攞架车嚟做生意，租车啊嗰样嘢，即系我哋计回报率啦，即系做生意计回报率就系、是、会唔会有？即系如果好似 Bitcoin 咁，阿Tony 再成日话都唔敢买，因为净系得个升，冇回报嘅，冇生产嘅。但系呢啲喂，我唔做，我摆喺度，唔好计升唔升值先。我租出去，我有即系有利息收，嗰个仲冚过你嗰、那个，仲系自己可以揸份工去的士咁。 Bitcoin 我谂已经摆埋一边算数啦。For now 你唔知道升几多噶嘛？即系嗰啲你当冇咗， 又唔知好虚幻，人哋真系有个牌，同埋个供应量真系有个人，唔会有第二个。即系你 Bitcoin， 你今日 Bitcoin 后日咧出咗个叫干 Bit， 跟住再后面啊就 Bitcoin， 佢同你打都唔出奇。但系呢个牌嗰个审批权就系佢中央政府揸死咗。 一个是有形，一个是无形咯，就讲紧。 咁我哋计数系咁计数。咁有人问我，直接复你啦。咁咧本身咧就有几个网友啦，咁就做6个，咁我谂住储埋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可以做下个星期四上嚟网台，就6点钟打后，咁我集齐资料，咁咧就我同你哋上去福田一次。咁咧就揾嗰间公司搞嘅，咁你哋中意买卖又得，啊最好买卖啦，因为点解咧？好多香港人咧唔信， 点解知唔信呢？我俾钱你慢慢搞，喂，会唔会食咗我噶？咁就变咗一买一卖，喂啱嘅，成间公司转名嗰日台签。 其实都唔系香港人啦，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噶啦。 咁、就唔使等两三个月，因为而家要搞咧都要两三个月嘅。咁呢次讲到呢度，下次翻嚟。